不留情，擦出有人迷，早一叠车又要放几滴，做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眼里，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眼里，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以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三个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移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享受和你的约会，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热乎乎酱灌暖我的胃，不用浪漫烛光配上你的蜡，我的心安稳地被握在你手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不需要热闹的场景，平凡就是幸福，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我不贪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过程我不辛苦，美丽的未来要相互照顾，朋友笑我们太像老夫老妻，少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需要 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我承诺不辛苦，美丽的未来要相互照顾。朋友笑我们还想老夫老妻，少了激情，我们生在暗地。亲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我承诺不辛苦，对你的未来要相互照顾。朋友笑我们还像老夫老妻，少了激情，我们选择 刚刚听到的是蔡淳佳《平凡就是幸福》，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到这位歌手啊，已经出道有太多年的时间，并且留下太多经典的歌曲，包括他演唱时候也是非常动人，费玉清的《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装满喜和，我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

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地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的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有来听有 面孤照，当爱你开口，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天上万水打破，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我走过天山飞过尽雪，激动战可饮血，经历过无数的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冷冰发霜把秋染，既然跌倒绝望雪火中，情而又死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留下爱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可乐的。 欢迎熊小刚的灵药，随后要听到今天九点末尾歌曲彭佳慧听到你一声再会，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 你总在花间穿梭，像一只在迷和浮，习惯了自由自在来去的随风，我总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间回头，等着你甜蜜谎言就算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的游走，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谁能够忍受寂寞，谁不想换个什么，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看破， 晚点回去。多么不可思议，当我们眼神交集，混杂的坚守泪流的心机。如果可以，我要拥抱你。爱情太短促，天亮就结束，幸福太清楚，但我握不住。不要哭，醒来还得面对着残酷，收下这礼物，多少人羡慕，骄傲的宣布，今晚不孤独。来跳舞，跳舞 不要哭，醒来 为您布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在燕郊公园，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京东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为您讲解成人心肺复苏术的施救方法。10点首播，17点重播，欢迎收听与参与。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当呼吸终止及心跳停顿时，合并使用人工呼吸及心外按摩来进行急救的一种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病人倒地时，我们首先要观察评估环境，确保现场安全，然后来到患者身边，拍打双肩，在耳边大声呼唤。如果他没有任何反应，证明已经进入昏迷状态，这时就要立即呼救。呼救包含三个内容：叫人帮忙，拨打急救电话120，尽快将附近的自动体外除颤器拿到现场，然后在5到10秒内观察有无呼吸。如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样呼吸，就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非专业人员不需要评估颈动、脉搏动。首先进行胸外按压，正确的胸外按压方法是双掌交叠突出掌根，把这个位置放到患者两个乳头连线中点与胸骨交接的位置进行垂直向下按压，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与通气比是30:2，每次按压要保证胸廓充分回弹，再进行下一次按压。其次是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要仰头提髁开放气道，然后捏住鼻子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多掌握一个急救技能，健康生活就多一份保障。120急救指挥中心祝您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周末生活。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10点正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

想一个人，就为你献了身。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情，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我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的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我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恋上一个人， 后面的这首歌恋上一个人，随后听到非常有文艺气息，包括他的歌词和他的唱腔都是非常文艺的万芳。这首歌叫做听风的歌， 放弃了阳光的影子，好透明，耳机也是手风琴响。一站到哪里？到底爱在哪里？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

爱妃宠我多一些，随后要听到今天的末尾歌曲和未来有约，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明天再见。 你永恒的第一天，爱放心的世界， 愿从光明期间穿过心灵，收到了预言，剪一段地平线，做我的起跑点， 勇敢大步向前，我走出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向前飞比月轮回一千年，我们和未来永远时刻。